第十一集。 夜幕已经落下来，远处的高楼隐在灰暗的天色之中。他拿着物证袋走到隔壁赵彤的卧室，见陆时琛已在书桌上，又拿起了赵云华和赵彤的合照看。昏暗的光线将陆时琛的侧面勾勒出精致流畅的剪影，孟昭有些看不清陆时琛的神情，但总觉得空气之中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有些哀伤的氛围。虽然上次陆时琛说他对自己的母亲毫无记忆和感情，但是孟昭注意到陆时琛每每看到这种母子相依的画面，都会有意无意地多打量几眼。陆时琛像是一个谜，孟昭无从得知他介入这个案子的真正的原因，也无从判断他那些话的真假。但是起码这一刻的陆时琛，孟昭觉得应该是暂时褪下了面具，有些脆弱且尚存温情的陆时琛。墙壁上响起了咚的一声，似乎是隔壁什么东西撞到了墙上。这声响动让陆时琛的视线从照片上抬起来，他先是看了看对面的墙，然后他把相册放回到桌子上，恢复了平常的模样，看向孟昭问： 怎么，搜查结束了？ 结束了。 孟昭扬了扬手中的材料： 走吧。 刚刚那声响动让孟昭想到了卢阳在电话里提到的患了精神病的琳琅。 不过卢阳不是说琳琅已经搬家了吗？那刚刚那声响动是哪儿来的？ 跟陆时琛一起离开赵元华的家，孟昭轻轻合上门，他在唇前竖了一下食指，示意陆时琛不要出声，然后他靠近隔壁听着里头的动静。屋里安静极了，无法判断出到底有没有人。孟昭屈起手指敲了敲门，没有人应声。孟昭问： 请问有人在家吗？ 然而还是没有人应声。孟昭侧过脸看向了陆时琛，陆时琛也在看着他。孟昭朝陆时琛做了一个下楼梯的手势，陆时琛很快就看懂了。孟昭蹲下来避开门上猫眼的视线范围，而陆时琛则下了楼梯，脚步声渐远，陆时琛停在了下一个楼层。就在这时，孟昭听到了门内响起了极轻的、机不可闻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在靠近这扇门，然后停住了，似乎在观察着外头。门内有人，并且这个人极为谨慎，简直像媒体上报道的穴居人。在场的三个人都没有出声。过了好一会儿，也许是确认了门外的确没人，门内的脚步声才离开了。又过了一会儿，孟昭才直起身，放轻脚步离开了这扇门。陆时琛在楼下等着他，等孟昭靠近了，陆时琛抬手指了指楼上。孟昭看懂了，陆时琛的意思是在问楼上到底是不是有人。孟昭点了点头，见陆时琛也点了一下头，孟昭忽然觉得有些有趣。他和陆时琛实在是有些默契，几乎不用语言就可以实现交流。两个人下了楼梯，脚步都放得很轻。孟昭回想着琳琅刚刚在门内的谨慎举动， 如果屋内真的是琳琅的话，那他的谨慎会与十年前的赵彤自杀事件有关吗？ 到了饭点儿，也到了堵车的点儿，马路上的车辆挨挨挤挤，缓慢地蠕动着。淮安区各种犄角旮旯的小路孟昭都熟，但是在文昭区遇上堵车，他也插翅难飞。孟昭一边开着车一边想案子。 据陆承泽所说， 赵云华当时不仅坚持赵彤遭受了校园暴力，而且他一口咬定赵彤不是死于自杀，而是他杀。赵彤跳楼时赵云华不在现场，所以他的推断很可能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基于无法接受现实的不理智推测。不过看了赵彤留下的记录之后，不免让人产生怀疑。赵彤对抗校园暴力的方式就是熬，熬到高考，他这段炼狱般饱受摧残的高三生活就结束了。赵彤在死前一个月内并无自杀念头，他真的会是自杀的吗？不过如果是在精神极度崩溃的瞬间选择跳楼自杀的话，这种情况也不好说。毕竟自杀与否也就是赵彤一念之间的事儿，再理智的人崩溃的瞬间也可能做出极不理智的举动，何况当时的赵彤只是一个故作坚强的17岁少年而已。事情已经过去十年，赵彤的尸骨都已经火化，那片化工厂也已经盖起了新楼，除非能找到当年的录像，否则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题。 红灯，孟昭踩了刹车停在十字路口，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陆时琛，大概是被下午那阵头疼折腾得够呛，此时陆时琛已在座椅靠背上正闭目养神。孟昭问， 头还疼吗？ 好多了。你刚刚在想什么？还在想案子？ 我在想赵彤到底是不是自杀的。 其实孟昭想听听陆时琛的想法，跟陆时琛重逢以来，他深刻认识到一点，那就是高智商的人并不非得局限在某个领域才能够发挥智商的优势。比如陆时琛对于线索的分析就常常让孟昭另眼相看，但是陆时琛只是嗯了一声，再没说别的。孟昭只好又补充了一句， 你不是也看了赵彤的日记吗？你怎么想？ 谁知陆时琛似乎对这个问题兴致缺缺，他再一次地闭上了眼睛。 他是不是自杀的重要吗？一个死了十年的人，就算他的死因另有蹊跷，证据也早就消失了，为什么要把精力浪费在一件无从追究的事情上？ 这话倒也不无道理，只是理性过了头就成了冷漠。陆时琛的这番话又让孟昭想到了十年前陆时琛的那番野狗论，他忍不住微微的皱皱眉。 好歹这起案子前后涉及到三条人命，只有真相大白才能对这三个人都有交代。 你要怎么给他们交代？ 陆时琛语气平淡，淡出了一股嘲讽的意味。 把案卷记录烧给他们吗？ 这话让孟昭忍不住动怒了，似乎每一次都是这样，一旦自己开始对陆时琛产生改观的时候，陆时琛总有办法证明他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人情味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哼。 孟昭的声音不自觉地冷下来。 所以在你眼里，死了一个人跟死了路边一条野狗没什么区别是吧？ 察觉到孟昭语气有异，陆时琛睁开眼睛看向了孟昭，他意识到孟昭再一次被自己激怒了。激怒孟昭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但陆时琛觉得有些奇怪，这一次自己似乎并不觉得有趣。陆时琛侧过脸看向车窗外，语调平静， 是没什么区别。 孟昭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又怼了一句， 既然没区别，你老是掺和这案子做什么？ 我自然是为了我自己，不然你以为我是为了追寻所谓的迟到的正义吗？孟警官，我想再提醒你一句，圈子绕得太大未必是件好事。你觉得你在追寻正义，事实上对于你声称的要给交代的那三个人来说，死了就是死了，你现在如何侦破案件，如何追求正义，对他们来说都是于事无补的，毫无意义。你所做的充其量是给那些活着的人看着，让他们继续相信所谓的天理昭昭而已。 哼，话不投机半句多。 孟昭不打算跟陆时琛继续这个话题了，